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这个时期的露水啊，是由于温度降低，水汽在地面或近地面的物体上凝结而成的水珠，所以啊，白露意味着天气已经转凉了。这时啊，人们会明显的感觉到炎热的夏天已过，而凉爽的秋天已经到来了。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白露这个节气。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白露今年呢9月8日呢开始，9月22日结束。白露呢预示着凉爽的秋天真正的开始，气温逐渐下降，空气中的水汽啊在夜晚的草地和树木中凝结成白色的露珠。好，这是我们今天要了解的第一部分。这个白很容易是 white， 后面这个露水啊，这个露水英文翻译成 dew，dew，dew 合到一起 white dew，white dew 白露哈、啊，同学们记下来，白露哈、啊、，why dew begin this year on September 8th and ends on September 22nd？ 结束这个词呢，用的是 end end 哈、啊，结尾哈、啊，结束 why dew。Indicates the real beginning of cool autumn. 白露的开始啊，意味着真正的凉爽的秋天的开始啊。那么这里面用的是呢 ，indicate， 预示的、标志的哈、啊、这个词 indicate。关于这个词啊，我们在前几期啊已经讲过了哈、啊，表示这个标志的、意味着的话呢，有很多的词哈、啊、来可以替换这个 indicate。我们可以用呢像 show 或者 mean 这个词，但是呢，如果说相对比较正式的场合的话呢，用这个 indicate， 那么显示的更加的正式一些。那么后面用的是 the real beginning of a cool autumn。这里面这个秋天啊，它用的是 autumn 哈、啊、英式的表达方法，大家呢也可以用美式的这个 fall 哈、啊、来表示这个秋天。接下来看一下气温的下降哈、啊，它是一个逐渐的下降 ，the temperature declines gradually。这里面有一个副词叫 gradually 哈、啊，它表示说bit by bit 或 step by step 哈、啊，一步一步的，逐渐的哈，这 gradually 哈、啊、，gradually gradually。那么跟它相对的一个词呢是 dramatically 哈、啊、dramatically dramatically， 它表示一个剧烈的哈，它的一个幅度呢是特别的大，用 dramatically， 而表示这个幅度呢是比较小的话呢，我们会用这个 gradually。 The vapor in the air 翻译成中文呢就是说空气中的水哈，或者这个水汽，特别呢这个水呢受热之后哈，在空中形成了这个小小的这个东西呢叫做 vapor 哈，叫做这个水汽。 In the air often condense into white dew on the grass and the trees at night。 好，这里面呢我们学一个跟物理相关的一个词叫 condense， 表示说凝结成什么一个状态。那么这个过程呢是一个物理过程了，液态这个过程呢英文叫 condense， condense condense， 表示一个东西呢从气态变成了液态，同时啊也可以表示一个东西呢从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体积变成一个小的体积。那么这个词呢我们就可以用在呢一些比较抽象的描述当中，整个这个文章浓缩成两个 paragraph， 那么就可以用这个词呢 the whole passage can be condensed into two paragraphs。 好，我们继续聊 into the white dew on the grass 啊，这个草上 and the trees at night。 我们知道夜间的温度呢会下降哈、啊，这里面用的是这个 decline 这个词，大家如果说对这个词不熟悉的话呢也可以用 drop、啊、D-R-O-P 也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跟白露相关的一些背景啊。那么首先在白露这个期间啊，是大家户外旅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段时间哈、啊，因此呢是一个 touring during September 或 touring during white dew。 那么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啊，中国的西部和东北部的秋天来得更早一些，色彩斑斓的森林和多样的少数民族的文化风格吸引了大量的游客。那么首先看一下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表示一个变化的这个一个词，我们学过的叫 very 哈，大口型的 v-a-r-y， 不是那个小的 very 哈，非常那个词是 very 哈， v-a-r-y 叫 varying 哈，是一个变化的，由于什么的变化，后面跟的是 by geographical location， 地理的位置 geography， 我们知道表示地理，那么把它变成形容词的形式就 geographical location。 同时呢，同学们注意一下它的重音的变化，从原来的 geography 变成了 geographical location。 Autumn comes earlier in the west and the northeast of China， 在中国的西部和东北部的这个秋天来得更早一些，因此啊，这个时间段啊，对于大家来讲呢，是特别好的一个旅游的时间。 Forest in gorgeous color， 那么看一下色彩斑斓的英文翻译呢，叫做 gorgeous color。 Gorgeous G-O-R-G-E-O-U-S 这个词我们在前几期聊过，表示说呢非常的好哈，它不是一般的好，是非常的好，用这个 gorgeous 这个词。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少数的民族 minority group， minority groups 这个词 M-I-N-O-R-I-T-Y 表示少量的啊，是一个少部分的一个词，后面加一个 group 翻译成中文呢就可以译成呢少数的民族。With their diversity of cultural style， 文化的差异或文化的多样性， have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visitors， 或者呢用一个词叫 huge number 啊，表示数量的一个庞大。那么从白露的第一天开始啊，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露水，白天的阳光仍然很热，但是呢日落之后气温会迅速的下降，到了晚上空气中的水蒸气会变成小的水滴，当它遇到低温的时候呢，这些白色的水滴呢就会落在花草和树上，早晨来临的时候呢，阳光使它们看起来特别的清澈透明，洁白无瑕，非常的可爱。 From the first day of the white dew on 啊的第一天， white dew on 后面加一个介词 on， 表示那一天开始的这么一个概念哈，它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点的概念，用于这个介词。 First day of the white dew on，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dews 啊，非常简单，露水会越来越多。 Although sunshine in the day is still hot， 非常的热， after sunset temperature decreases rapidly， 非常快的一个气温的下降。 A night water vapor in the air turn into small water drop 啊，变成了小的水滴啊，这里面这个水滴呢用的是water 加一个 drop， D-R-O-P 这个词啊， drop 它作为动词可以翻译成下降，作为名词呢跟我们的生活啊密切相关，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水滴叫 water drop。 那么另外呢，比如说我们身体哪些不舒服，眼睛啊或鼻子不舒服的话呢，我们会滴一些眼药水儿，或者是呢这个鼻液等等，那么这里面呢也用这个词，这个 drop 啊，表示说滴进去的那些药物啊，用这个 drop 这个词。 When it encounters cold temperature， these white water drops stick to flowers, grass and trees， 那么这些水滴呢会紧贴在花草和树上，这里面贴这个词呢用的 stick to， S-T-I-C-K to， 因此呢我们在形容白露的时候呢，这个水啊或一个东西贴在一个什么什么上面，用这个 stick to flowers。 同时啊也可以用这个词表示说一个东西哈，特别黏的东西呢，比如说贴在了什么什么上面，也用这个词 stick to something。 When the morning comes sunshine makes them look crystal clear， 后面这个词特别的好哈，清澈透明，水晶一样的，非常的透明，叫 crystal， C-R-Y-S-T-A-L 加一个 clear 啊，合到一起呢是非常的透明， crystal clear。 那么今天我们说的呢是这个 water drop， 是这种水滴哈，是一个或者说那个露珠。同时啊大家也可以用这个 crystal clear 来形容呢，我们说这个冰哈，特别呢去看这个冰雕的时候呢，会发现这个冰雕特别特别的透明哈，特别的干净，用这个词 crystal clear。 spotless 后面紧接着跟的是洁白无瑕， spotless S-P-O-T-L-E-S-S。 那么这个词啊，首先由这个 spot 表示一个点哈，它可以指呢动物身上的那些斑点，也可以指呢一个物体上的一些脏的那些点，就 spot。 但后面加上一个否定的后缀 LESS 变成了没有任何斑点的洁白无瑕的。因此啊，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这个房间特别的干净啊，用这个 spotless。 另外一个词呢 adorable， 非常的可爱， adorable， A-D-O-R-A-B-L-E， adorable， 漂亮可爱。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在白露期间啊，我们可以吃哪些好吃的东西。吃葡萄，那么这个季节呢是葡萄呢完全成熟的这么一段时间，因此啊，白露呢是葡萄呢大量上市的这个季节。在秋天吃葡萄呢，可以帮助消除体内的热量，排除呢身体的毒素。The white dew season is just the time when grapes become widely available， 大量的上市啊，叫 available for sale。Eating grapes in autumn can help dispel one's internal heat and expel toxins。哎，两个词哈都表示说能够消除体内的不好的东西。第一个呢用的是呢 dispel， D-I-S-P-E-L， 第二个呢用是 expel， E-X-P-E-L。 这两个词呢它的核心的部分呢都是 P-E-L， 前面呢第一个词呢用是 D-I-S， 第二个词呢用的是 E-X。那么这两个词大家呢可以作为同义词呢给它记下来，都表示把一个东西呢给它排除掉了。第一个呢 dispel， 第二个 expel。 那么第一个呢把身体的热哈，这个热呢是指对我们身体没有好处的这个热量哈，没有用的热量给它排除掉， dispel one's internal， 那么这个词表示体内的， I-N-T-E-R-N-A-L， internal heat。 另外呢我们讲到了这个毒素叫 toxin， T-O-X-I-N。好，那么看看第二个水果呢，叫做 eating longan， 它的拼写是 L-O-N-G-A-N， longan 啊，龙眼。白露期间这个龙眼啊非常的大，同时啊非常甜，味道好极了。福建的福州市有一个传统，在白露的第一天啊吃龙眼啊，他们认为呢可以呢帮助呢滋养身体。据说龙眼和鸡蛋呢有同样的营养价值，虽然啊这听起来有一些夸张的一些成分，但龙眼啊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健脾、补血、安神，还有美容。Longan around white dew is big, sweet, and tastes great. 啊，三个词不难。第一个是 big， 第二个 sweet 甜，第三个呢是 tastes great， 味道好极了。There is tradition in Fuzhou, Fujian province, that eating longan on the first day of white dew can help. 那么出现了滋养我们的身体，滋养这个词呢，我们在很早的哈几期的节目当中谈到了说不同的季节吃什么东西呢对身体有好处的话呢，也用到这个词叫 nourish， nourish， N-O-U-R-I-S-H， N-O-U-R-I-S-H， nourish the human body。同学们记下来， nourish 表示说给一个东西提供了养分， nourish。 It is said one longan is as nutritious as an egg、又提到了这个有营养这个词，用一个同级比较啊， as nutritious as， 与什么什么一样的有营养价值哈、啊，跟 egg 鸡蛋一样。 Although this sounds exaggerated， 有些夸张的成分， exaggerate，E-X-A-G-G-E-R-A-T-E。 朋友说话说 Well, it sounds exaggerated 啊，就是听起来呢太夸张了哈。Longan does reinforce the spleen。 好，那么同学们接下来记下来这四个点哈、啊：健脾、补血、安神和美容。那么第一个呢讲到了健脾，叫 reinforce the spleen。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脾啊，英文叫的 spleen， S-P-L-E-E-N， spleen。前面呢是健脾啊，这个词呢跟这个 force 力量有关，同时啊前面呢加一个 reinforce， R-E-I-N 加 F-O-U-R-C 合到一起呢是健脾， reinforce the spleen。 第二个补血，又提到了我们刚才用的这个词 nourish， nourish the blood。 然后呢是安神， calm the nerves、让我们的神经系统呢安定下来。最后呢美容， improve one's look，提升我们的一个面貌哈，这个 look 我们的长相啊，转移一下呢叫美容。另外啊，在南京啊，许多经常喝茶的人喜欢喝白露茶，因为啊，白露茶啊，经过了炎热的夏天，正处于呢最佳的一个生长的状态。白露茶与春茶不同，春茶往往太嫩， 不会呢持续太长。同时啊，白露茶呢与夏茶也不一样，因为夏茶呢它是干的，有些苦的味道，但是呢白露茶的味道呢是甜甜的哈，喝起来呢非常的上口。Many regular tea drinker in Nanjing favor white dew tea 啊，白露茶哈 ，white dew tea tea during white dew has gone through， 那么经历了 the hot summer 哈，经历了炎热的夏天 ，and it's in its best state of growth 最好的一个状态哈 ，the best state of growth white dew tea is different from spring tea， 跟春茶不一样 ，which is usually too tender and doesn't last long。因此啊，我们在说一个东西太嫩哈，用这个字 tender， 如果指这个茶的话呢，也可以说这个什么什么茶看起来或品起来呢 too tender。 It is also different from summer tea 夏茶 which is dry and has a bitter flavor. White dew tea instead tastes sweet which is a sweet fragrance。 那么白露茶的味道呢是甜甜的哈，非常的上口。好，那么接下来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White dew begins this year on September 8th and ends on September 22nd. White dew indicates the real beginning of a cool autumn. The temperature declines gradually, and the vapor in the air often condenses into white dew on grass and trees at night. Here's something you should know about white dew. Varying by geographic location, autumn comes earlier in the west and northeast of China.Forests in the gorgeous color and minority groups with their diversity of cultural style have attracted large number of visitors. From the first day of the white dew on,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dews. Although sunshine in the day is still hot, after sunset, temperature decreases rapidly. At night, water vapor in the air turns into small water drops when it encounters cold temperatures. These white water drops stick to flowers, grass, and trees.When the morning comes, sunshine makes them look crystal clear, spotless white, and adorable. The white dew season is just the time when the grapes become widely available for sale. Eating grapes in autumn can help dispel one's internal heat and expel toxins. Longan around the white dew is big, sweet, and tastes great. There's tradition in Fuzhou, Fujian province, that eating longan on the first day of white dew can help nourish the human body.It is said that one longan is as nutritious as egg. Although this sounds exaggerated, longan does reinforce spleen, nourish the blood, calm the nerves, and improve one's look. Many regular tea drinkers in Nanjing favor white dew teas. Tea during white dew has gone through the hot summer and is in the best state of growth. White dew tea is different from spring tea, which is usually too tender and doesn't last long.It is often different from summer tea, which is dry and has a bitter flavor. White dew tea instead tastes sweet with a sweet fragrance.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长颈鹿不会跳舞。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a giraffe。那今天 Jason 老师想为大家讲关于一只长颈鹿的故事。Before that, Jason wants to ask you a question。那在这之前呢 ，Jason 老师要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了。Can you dance？你能跳舞吗？How about a little giraffe? 那小长颈鹿会不会呢? Can the giraffe dance? I don't know. Now let's listen to the story and find it out.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Giraffes Can't Dance.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长颈鹿不会跳舞。Gerald was a tall giraffe whose neck was long and slim, but his knees were awfully bendy and his legs were rubber thin. 那 Gerald 是一个高个子的长颈鹿，他的脖子又细又长，但他的膝盖非常的弯曲，腿瘦得骨头连着皮。